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野。近来河南南阳理工学院食堂新推出了一元菜，一顿呢最低只要1.5元，好吃不贵，有没有？像什么酸辣土豆丝啦、炒冬瓜之类的都非常的受欢迎。食堂工作人员说呢，推1元的菜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家境的问题，可以说是很羡慕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的音乐早餐也不收费，管饱。客官来点什么呢？ 去了东南边，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